散，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可是我并没有选择，这是一条任性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路，退不掉最无表情的微笑，走在一条任性的轨道，让铁路决定我命运，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任性的轨道。新的轨道，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用碰不着，被亮火车转身距离该值得骄傲，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 小巨肺邓紫棋演唱的单行的轨道。周三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07，您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那其实这一周对于上班族来讲呢，开心的事情就是只有4天的工作日啊。那这4天的工作当中，你是否安排得很满呢？不管有多忙，都别忘记来听一听我们的好音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依然可以把你的心情分享给我，同时也可以把你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是拍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幸运的朋友呢将会获得 MyFM 的纪念品一份。继续听歌，来自许巍，执着。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你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你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

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释然，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一首赵永新说过的不算，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4度，夜里的最低温度-2度，全天是雾霾转多云，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戴好口罩。同时说到冬季这个季节呢，其实最好的娱乐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泡温泉。这个泡温泉虽然好，但是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呢，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到太大的温差，尤其是对于平时经常加班熬夜还有这个压力大以及吸烟过多的朋友来讲呢，这个泡温泉啊一定要注意时长。那平时还有这高血压的朋友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也不要时间过长，同时呢在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继续好音乐，来自玉演唱的艾米妮。 Thank you.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埋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半路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 想的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的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充满沧桑感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还记得曾经你唱过的周杰伦吗？那近日网络上也是发布了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的主题曲《蜗牛》致敬版 MV， 怀旧的曲调配上是励志奔跑的画面，也是让人顿时感叹，有一种青春叫杰伦，有一种预告叫泪奔。而说到这部最新的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呢，是由周杰伦、林忆杰联合监制，新锐导演洪生阳来亲自指导，汇集了黄远、王大陆、赖雅妍等联袂出演，而影片也将会在1月6号全国上映。所以呢，喜欢周董的这个作品的一定要记得关注到这部电影。那接下来我们同样也要听到一首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和迷茫的歌曲，有请赵雷《80年代的歌》。 在拥挤的人群找寻我，感谢你成为我的过客。忘不了暮色中回眸的你，躲不掉命运下过的雨，我无法追寻你的足迹，就让我在孤独中远去。还是那个我，有没有你还一样的过？你一定要像晨曦一样活，不必再以我的爱与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是谁导演这场戏？ 为你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让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让你好好开心，心碎只是我自己。 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12月27号，新美式都会 SUV 卡迪拉克 XT5 冰雪探骑在长白山举行，在场地极限驾驶挑战当中，很好的表现了 RTD 电子实时阻尼悬挂的优势，实时调节车轮的阻尼力，优化了车轮在湿滑路面的抓地力，同时配合双活塞刹车卡钳的介入，演绎速度与激情。那在公路驾驶当中，有很多坡道以及大 S 弯，同时路面都是冰雪覆盖，考验 XT5 在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完美的扭矩分配，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智能干预下，并不会发生侧滑，激活敢创之心，以风雪演绎风范，不惧风雪，御风而行。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从容应对风雪，卡迪拉克 XT5 全面彰显 XT5 的新美式豪华风范。好了，关注完资讯过后，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谢和弦 Feel Good。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ake me wanna dance. Make me wanna dance. Oh, oh. Make me wanna dance. Oh, oh. Get your face on the beat. Get your face on the beat. 那不清醒又来到你面前，轻轻观察身边，苦了三天，那不是你的追逐，心跳梦想过度，藏在漫漫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不住， 就像 天，那都是你的最初心的梦想跨度，在这漫漫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招架不住。用心感受一切，用新的态度和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没有规矩受限，没有自私观念，想要怎么玩就玩出怎么样的音乐，我牵起你的手，你要不要跟我走，让新的时代需要新鲜空气和自由，从地下掏出头马上地上变成五流，我就是超级叛逆叛逆叛逆的恶魔。 好音乐，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好心情的一首歌，来自姜雨晨《晴天娃娃》啊！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期待这个晴天娃娃赶快来，因为这几天雾霾确实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好像还会持续几天，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同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时间来到了9:50，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现在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看看大家此时都正在做些什么。看到在微信上呢， 小懒猫，他呢是发了一张自己正在开车然后听节目的照片，他说正在上班的路上啊，不过刚刚也和他聊了一下啊，现在已经是到达了单位了。还有看到大小姐说了，他也是给我发了一张他正在收听节目的照片，并且说到，他说我是一名80后的迪姐，那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开着车然后听着我们的节目，那尽管呢出租车这行他觉得现在并不是很好干啊，但是他表示依然是喜欢这份职业。说得很好，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可能时间长了都会有一点点逆反，有点点抵触啊，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我们常会说干一行爱一行嘛，与其你每天去抱怨不开心，还不如呢就是喜欢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你也会觉得每天都是充满快乐的。还有看到啊，这个红色鱼尾他呢是给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的雾霾很严重的照片，并且说到，他说开到开发区西区了，还有东丽附近这个块确实是雾霾非常的严重，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看一下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也是发来照片，无非就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的朋友呢给我晒了一下他非常丰盛的早点，同时还有朋友啊是晒了这个自己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堆报表，总之是非常辛苦啊。但是我想说，其实再辛苦，我们也要让自己忙里偷闲啊，听听节目，让自己呢放松一下心情。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就要来公布一下我们礼品的归属了，就是恭喜这位叫做大小姐的这位朋友啊，是这位D姐，感谢你的支持。那常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也会把我们的 MyFM 纪念品送给你，而其他的朋友呢，没有得到奖品同样没有关系。那我之前说了，在春节之前我们这档节目每天都会有礼品相送，所以如果你想得到奖品呢，一定要持续关注董真上午的 Music 40。 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胡夏，他比我更适合。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说分开后还是朋友，假装着还能当成从没爱过，和眼泪在拉扯，让你以为我笑着，其实害怕你忽然回过头看我。听你说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才明白失去后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快乐无解负荷，都已不属于我，那么重的回忆该怎么拥有，还是要逞强让你走。

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只有 MyFM 给你 Music 40分钟不间断的音乐空间。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欢迎回到 Music 40，我是邓真。那接下来要说一个大家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最近的情况啊，就是从1月8号开始呢，上海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第三季也将会在每周日晚上的21点档爆笑回归。那从目前官方公布的首发喜剧阵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小斐呢将会领衔大碗娱乐，那张子栋呢则是带队喜联娱乐，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的文松，则是代表辽宁民间艺术团。

when we're gray and old. 'Cause I have been told that salvation lets their wings unfold. So when I'm lying in my bed, thoughts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and I feel that love is dead,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And through it, oh, she offers me protection, a lot of love and affection,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And down the waterfall, wherever it may take me, I know that life won't break me. When I come to call, she won't forsake me.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When I'm feeling weak and my pain walks down a one-way street, I look above and I know I'll always be blessed with love. And as the feeling grows, she breathes flesh to my bones. Oh, when love is dead,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And through it, 去过后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俄超豪门泽尼特呢是在官网上最近也是宣布了，俱乐部已经是和咱们天津权健只有维特塞尔的转会是达成了一致。那作为这名比利时的国脚呢，也将会飞赴中国来展开他职业生涯的新征程，同时也是期待呢这位队员的加盟能够让咱们天津权健队在新一季的中超比赛当中实力更加强大。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

My FM， 只有 My FM 给你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的音乐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水间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最早大会，六零年代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二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恐龙绝对崩溃三足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我 用 装备开始上场排队，你说不如非得就到准备，那场晚空摔得两块几百，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 你想就打着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小空为我飞，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竟然有的约会，却到我印象里，准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星期一点都还明媚。网络上五十个粉丝，我们一点都不累。 我 一 装备开始上场排队，女生跑不快就走到前排，开始胃口摔得两块几百，女生最重要的是那钱。 你想就打着我呸，管你是小清新是小空为我呸，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呸。 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伍佰《挪威的森林》。说到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那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给人一种温暖的安慰。而歌曲所要表达的呢，就是一种非常迷离的情感态度。说到人与人之间，其实就算是再亲密，但是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别人永远都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而整首歌曲的歌词更是非常的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伍佰《挪威的森林》。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来自性感女神温岚演唱的《放闪》，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接下来依然是到了我们的 MyFM 卫星站时间，时间就是12月30号，宝沃汽车沃德红安 4S 店在天津海河英迪格酒店隆重召开2016年天津媒体品鉴答谢会，来自区域的20余家媒体及40余名车主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那在活动现场呢，大家也是共同品鉴新上市的宝沃 BX7 67座车型，零距离的感受到了让豪华触手可及的宝沃品牌理念。2017年，通过宝沃汽车环环相扣的体系建设，在全球布局中，宝沃必将再起征程，以品质诚意获得全球消费者的信赖。那以上就是今天卫星站的全部内容，继续听歌，来自 Trance 下一站天后。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银山道 有奥特莱斯。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还是勉强，太浅于何

停，爱你不停。你却依然让我动心，我爱你不停。 来自魏晨，爱我就陪我看电影。时间来到了11:06，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在2014年的时候，吴克群除了担当电影《脱轨时代》的男主角之外呢，他还担任了这部电影音乐的音乐制作人。那按照电影原著小说《如果不能好好爱》延伸出的歌词，那歌曲当中不但是写出了剧中人的纠葛心情，更反映出了现代轻熟男女在面对爱情来临的时候会考虑更多、不敢贸然投入的现况。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 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无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先爱？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 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 家好， 我是 Gary 曹格 Music 40不间断为您播放好音乐。 情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在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人去写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种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浓烟。听不听到，将这个旋律心不轻巧，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黑白渐渐游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我用音乐来弹起一整个旋律，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日前歌手张志成全新专辑首播治愈主打歌曲《我爱的人不爱我》上线以来，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同时呢也是好评不断。那作为加盟新公司泰和音乐的首张作品，也是备受大家的重视。除了音乐作品的用心呈现之外呢， MV 更是大手笔打造，有如电影画面般的质感。那昨天呢，该歌曲的 MV 前导预告便也是正式曝光，在视觉上也是以暖黄色系为主调，很有复古极具质感。那在下周呢，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正式版 MV 也将会在全网上线，敬请期待。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1月3号，黄渤的全新单曲《过去了》正式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那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也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很多人呢都评价这首歌曲是好玩有趣，然后具有幽默感。那其中呢，歌曲当中黄渤磁性的嗓音带着几分成熟和淡然，朗朗上口的旋律也是颇有魔性。而歌词当中呢，也不乏幽默之感，点点滴滴透着好玩的字意。很多网友也是因此大赞说，这首歌曲简直就是治水逆的神曲。那据了解呢，这首《过去了》也是黄渤2016年宣布加盟索尼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二首单曲，同时也是继《这就是命》之后的又一首博歌味十足的曲目，因此他的音乐属性呢也是成为他的一大特色。那说到黄渤呢，其实他最早是一位歌手，只不过后来在演员圈呢发展的太好了，以至于让我们忘记了人家在出道的时候呢就是歌手称身份。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呢也是一位歌手，但是就是因为主持节目主持的太好了，让很多人也是忘记了他这个歌手的身份。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就赶快来听吴宗宪《流星》。

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见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自陶自陶晶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太委屈》，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票房方面的消息。2017年1月1号，咱们内地开年单日的票房呢，一共是达到了2.56亿元。虽然说比去年的3.5亿呢是有所减少，但是现在这个成绩也是依旧亮眼，成为了我国影史上第二个单日破2亿元的元旦。而在去年与之相比呢，是电影《唐人街探案》是一枝独秀大不同。那在今年元旦呢，其实也是有多部电影并驾齐驱，不分伯仲。其中现在电影《情圣》还有《铁道飞狐》以及电影《长城》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三部影片当中也是最终凭借6479万以及6383万和5232万元的单日票房成绩，领跑了元旦票房的排行榜。那现在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三部电影是否都看过了啊？反正这三部电影当中我是看过两部，我建议呢推荐你可以去看一看情圣，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非常的放松又好玩。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送给你，来自庾澄庆春泥。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ocea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I will scream loud tonight. Can you hear my voice this time?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song. Prove them all right song. My power's turned up. Starting right now. I'll be strong. I'll play my fight song. And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nobody else believes. Cause I've still got a lot of fight left in me. Losing friends and I'm chasing sleep. Everybody's worried about me. In too deep. Say I'm in too deep. And it's been 2 years, I miss my home. But there's a fire burning in my bones. Still believe. Yeah, I still believe. 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2017年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的第八张专辑首播单曲《桃花旗袍》也是性感来袭。那在过完农历年之后呢，这张专辑将会预计在三月发行。其中第一首单曲《桃花旗袍》也是在去年的12月30号是全球上线，让歌迷们也是抢先听到这首新歌。而这一次呢 ，By Two 也是携手耀乐团精心打造了这首电感无限的全新东方舞曲，其中以女声轻盈合唱的方式，使这首歌曲更添了一份少女情怀。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呢，整首歌曲也是与以往 By Two 的曲风非常不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来另外一个组合的歌曲，有请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小小的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在这风中，在这风中，

总让两个人更坚强。Oh yeah， 我们不会知道都会有你守护肩膀。 是一个追剧的季节，也是一个鲜肉初长成的季节。在歌坛新秀们争相放大招的当下，许魏洲的全新单曲《放》一经发行便让人眼前一亮。这首由许魏洲自己作曲的音乐作品，讲述的正是他的追梦故事。不同于外表给人乖乖暖男形象，从高中就开始玩乐队的许魏洲其实一直是摇滚咖来的，而且还担任过死亡金属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呢。这首《放》不仅在上线后获得空前的播放人气，就连 MV 中的穿衣风格也成了热议话题。有了 LV 17年早春度假系列傍身，许魏洲的帅气可是又跨了一个高度呢。帅气逼人的许魏洲到底何许人也？其实最早让他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还是那部青春励志电影《电竞也疯狂》，而让他红到发紫的却是因为网络剧《上瘾》，一部剧红翻天，真可谓是现实版的励志偶像了。都说励志偶像怪癖多，而小鲜肉许魏洲的癖好却很专一，那便是唱歌。 目前的话还处于一个过渡期，然后在发歌，然后发专辑，在戏约呢我也就是最近在谈，希望能够在演艺道路上也有更好的发展。 演技不俗，歌唱得不错的许魏洲不仅是娱乐圈的新贵，还是时尚圈的新宠呢。短短时间已经将各大杂志封面拍了个遍，在时尚圈里的人气真是好到爆红。作为一夜成名的代表，希望许魏洲在新路上顺风顺水。 天上有模样，不只是理想，是活的方向。 MyFM 音乐爱新鲜。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ore 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My FM。 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它 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 FM， 我是苏永康。 经过一场对句幻灭，沉迷过着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自己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来到了12:05，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那当初呢，张洪亮是事业如日中天，同时也是知名的制作人及歌手，所以想要找他写歌的人呢，也是必须排队等候。那在当时呢，滚石唱片的老板是特意找到张洪亮，邀请他为莫文蔚来创作歌曲。那在当时，莫文蔚呢，则是在香港出了两张专辑，但是这两张专辑呢，其实成绩都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张洪亮也是对症下药啊，在纽约的餐厅当中呢，也是快手写下了《广岛之恋》，并且把这首抒情歌曲呢是放在了专辑当中，并且是以男女对唱的方式来诠释。果然后来这个《广岛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大热起来，当时专辑的销售量据说将近40万张，并且是成为了 KTV 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张洪亮呢为此也是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恋》。 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里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境，我们走过爱的禁区，享受幸福的错觉，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一首歌来自关诗敏，别说。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方文山总是能够以各种事物作为词作的主题，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将视角转向了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茶文化，并且也是以浓郁的亲情作为载体。那在歌曲当中呢，也是周杰伦音乐当中最早一首带有中国古典元素的歌曲。有请周董，爷爷泡的茶。

天歌曲《水木年华》启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新的一年呢，一般都是各家卫视互亮招牌的开端，比如说各种大戏呢，也或将会是在一月初呢是争相上演，也是让很多剧迷们会挑花眼啊。比如说你会陷入到遥控器选择困难症当中。然而呢，在今年的各大卫视准备的开年剧当中，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惨淡。那除了江苏卫视的《最后一张签证》以及湖南卫视的《孤芳不自赏》之外，其他的电视剧呢好像是没有太多的亮点，甚至还会有以前的积压剧夹杂其中啊。所以是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影视剧出现，毕竟呢新的一年大家都会有所期待，不要让大家白白期待，还是希望有一些良心之作能够出现。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李玟《美丽笨女人》。 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它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它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忽视一些细节，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把细节注重好了，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同时身体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最近啊，也是看到有一项研究就说了，其实生活当中的几件小事就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长寿基因。第一个要说到的呢，就是少把压力挂嘴边。可能很多人都习惯了平常就唉声叹气的，其实这样时间长了也会给你本身呢造成一些个负面的情绪，所以平时呢还是少把压力挂在嘴边。第二个就是让运动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无论工作有多忙，记得在一周之内呢还是要抽出2到3次有这个健身的时间。第三个要说到就是餐桌上呢多吃一些个粗粮。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平时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材保持得更好啊，就是要盯着一下这个体重秤啊，远离肥胖。再有呢就是合理膳食，多补充天然维生素。那最后要说到就是每周呢可以吃2次鱼，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对于自己的脑部呢会特别的有帮助。而当你试着坚持以上的好习惯之后，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同时也是更加充满活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同样也要送上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 By Two， 爱我就大声说。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夜前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六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六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银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爱的碎片。